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北京时间晚上的9:3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晚上咱们全都把时间交给足球，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超的补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啊是2-1战胜了河北队。这场比赛国安队的两粒进球都是来自于点球。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话题就聊这场比赛大家的一个观后感。我们在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李哥。首先把李哥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康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这场比赛首先结果和过程您都是否满意？这是第一个问题。 过程有一点艰难吧，这个结果比较满意啊。过程的艰难，我们觉得主要来自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啊，受到了这个大雨的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刚才赛后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张玉宁也表示了这个雨的这个情况呢，对于场地啊、出球的质量和配合的默契度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唯一可以欣慰的呢？就是这个场地的条件和大雨的这种状况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毕竟在地面进攻这个战术风格上，北京国安比河北队应该更加的追求这一点，这是北京国安多年以来固有的一种战术打法。所以这种下雨天啊和场地的积水情况呢，对于国安队上半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另外一个干扰呢，就是我们看这场比赛相对于对方来说呢，北京国安人员上还是有点捉襟见肘。我们看除了上场呢11个首发队员，坐在替补席上的只有9个队员，那加在一块儿呢我们知道才20个队员，而一场比赛中是可以报23个队员的，也就是国安这场比赛居然都没有报满。那么很多的可能国安的球迷也好，还是咱们的电台的听众也好，对此并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们联赛由于国家队的参加亚洲四十强的这个原因，我们联赛已经停了2个月的时间了，对吧？我们在这个期间，那么很多的伤员其实得到了很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啊，但是现在看，还没有达到中超比赛的这种状况，所以这场比赛仍然不能够正式的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报名名单。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人员上啊，我们是比对方要少。另外呢，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我们11个首发中只有一个单外援，那就是索萨，而对方我们看是3大外援齐上啊。除了他少一个中锋马尔康以外，那么他的中场、后场和前腰的位置上各有一个能起到骨干作用的一个外援。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打起来从整体实力来看，我们是稍微处于点下风的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啊，尽管是两个进球。都不是运动战的进球，都是两个点球，但是最终我们毕竟是战胜了一个对手。而这个结果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苏州赛区河北队在前4场比赛中他是2胜2平啊，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中超两个赛区唯一保持不败的3支中超球队之一。所以河北队今年的实力啊并不弱的啊，特别是他在他那个韩国籍的主教练金钟富的调教之下，我看这场比赛他打的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最终能够2-1力克这样一个劲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中超今年这个第一阶段呢重新恢复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祝贺北京国安。 是，今天国安队有哪些队员的表现让李老师觉得是眼前一亮啊？亦或说是觉得他的表现好像比之前啊这个期待的这个体现的要更好一些呢？有没有哪几个队员让李老师您今天晚上看的比较满意？给我们盘点一下。 我觉得 我是比较满意两个年轻的队员啊，一个是高天翼，一个是曹永庆啊。高天翼我们知道他是十一人首发中唯一这个 U23 的队员啊，出于中国足协的那个政策啊，这个是必须要上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场比赛看出来，高天翼整个场上的这种串联表现，他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啊球队为了这个满足这 U23 的政策的问题，而是他凭自己的实力啊，完全可以打这样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呢，就是曹永庆。曹永庆我们看跟高天翼一样啊，这两个队员都是这个赛季转会到北京国安的。在前面的四场比赛中，曹永庆是打不了首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今天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比利奇把他放在了首发阵容之中啊。但是我们看这两个小孩一左一右啊，在中前场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串联的作用。在防守端，两个人这个由于这个年轻啊，体力充足，奔跑覆盖的面积很大，所以在防守端他起到的作用就也很厉害。但更主要呢是在进攻端啊，这两个人一左一右是国安这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进攻点啊。我们看居中的这个张稀哲在能够寻找进攻点的时候，经常把球啊找到这两个小孩啊。我觉得这场比赛之所以能够获胜的话，这两个年轻队员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啊。尽管这个进球啊，两个点球都跟他们没关系，但是两个点球能够获得这样一种优势，跟这两个年轻队员这场比赛的出色表现啊直接相关。 当然这场比赛获得胜利之后呢，国安队在这个小组的排名是继续的攀升，应该是已经升到了并列的第二位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想问问李戈老师，对于国安队未来的这个前景怎么看啊？有些媒体说了，国安队这个现在的状态如何，到底能否重新回到争冠集团是未来的一个看点啊。李戈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吧，是否看好国安重回争冠集团？ 我觉得这一点目标上啊应该说没有任何可质疑之处啊。其实这个赛季我原来认为啊，如果不出现奥古和费尔南多啊由于疫情的原因滞留巴西啊至今难归的这个特殊的情况，这个赛季其实是北京国安向啊中超联赛冠军第二个冠军冲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赛季中国足协实行了这个几大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看各队的超级外援纷纷的离队了啊。但是呢，国安这个两个大超级外援，一个是比埃拉，一个是奥古斯托，这俩由于合同的原因，起码能够踢到这个赛季的结束。那么相对于比如说胡尔克的离开啊什么之类的，那北京国安在外援这一块我们是占有啊这个比较大的优势。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最终像奥古、费尔南多这两大外援，就是现在一看已经是很难回来了，而且现在各种离队的传言啊，找下家的这种消息满天飞，看来也不是死无虚有啊，所以这个赛季这两个人就基本上是没有了。那比埃拉呢，在前四场比赛之后，我们看他受伤了，当初认为这个伤势呢，虽然不轻，但是呢，经过这个两个月中超的间歇期，认为他恢复起来再打今天这场比赛或者第二阶段的这种重赛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通过这场比赛他根本就不能出场来看，他的这个伤势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啊。另外呢，伤好之后他的复出啊，他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这个呢现在看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中超联赛由于受制于国家队参加十二强的这个赛程的安排，我们北京国安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啊要打十轮比赛啊，平均这个三天可能都不到就要打一场啊，这个整个的体能消耗非常大。另外对于像比埃拉呀这种伤号的恢复之后是没有给予任何的适应时间的啊，一上来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的付出应该说也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但尽管如此啊，今天拿起了这场中超补赛之后啊，就像刚才翟龙你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苏州赛区暂时排名并列第二了啊，这个是为这个联赛的重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门红啊。接下来呢，可能国安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凭着现在的阵容啊，我们跟这种三外援的球队去打，我们应该说也不落下风。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像包括比埃拉在内的这些商号啊，像朴成啊，像王刚啊等等，这些商号呢也都在逐渐的恢复，逐渐的加入啊，那让这个比利奇现在这种这个手下无人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会得到很大的缓解。也就是说国安随着一个伤号复出就加一把油，随着一个伤号复出就加一把油，那这个行驶的速度 啊，会越来越快啊。这个对国安后续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后续的这种赛事的表现，应该说是不断的是有正能量的加入的。所以这点来看，对于国安在苏州赛区拿到一个前四名，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争冠组，这个目标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 另外看到有听众朋友说了，今天侯森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母来形容，就是 YYDS 哈，这是网络的用语，意思是永远的神啊，确实今天表现得很神。想让李哥老师也点评一下国安的门将侯森今天的表现，包括一直以来好像在最近一些场次当中，侯森的表现是越来越稳定了，成为球队后场的一个定海神针了。 是，今天刚才你让我说这场比赛国安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队员的时候，我没有说到侯森的名字，这不代表着我不认可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啊。当然没说名字的原因就是，侯森的这种表现在我看来是比较正常范围内的表现，他还不是一个超级的那种表现啊。因为我们知道侯森现在进入到了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啊，这个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而且侯森的这个人呢非常好，非常踏实，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就把责任往自己肩上扛，很少出现任何的失误把这个责任啊归罪于自己的队友，埋怨自己的队友，而是默默的多从自己自身找原因。你像这种性格的队员不成功才怪呢啊。所以侯森从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来看，无论是联赛开始的第一轮还是这场的补赛，他的表现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长就是稳定啊。他不是一场好一场比较好另外一场稍微差一点，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如既往的稳定啊，应该说在每一场比赛中他都是能够稳定的输出这种比较上佳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一个门将和整体的后防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比较怕那种神经刀啊，比如说踢点球大战你能扑出俩甚至扑出仨，但是呢你一个正常的是吧，一个远射你都扑不住啊，我觉得这样的话球队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除了塞尔纳斯那脚左脚的那种劲射啊，确实离门比较近，角度又比较大，这个踢球的力量也比较比较重，所以那球没有能够扑住啊，跟他没关系，那个、跟国安的整个的这个后防体系和特别是队员的注意力在体能比较下降厉害的情况下有所分散有直接的关系。但你看在此前丢球之前所有的这些过程之中啊，侯森的表现都非常的稳定啊，很少让我们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误啊。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侯森就像你刚才转告的那个这个听众朋友来发的那个网络语言点赞的那个事，我也同意那个看法啊，确实是比较神一样的存在啊。我相信这一点来说会对今年国安的联赛成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是，当然了，这边也有朋友说这个感觉太困难了，看国安这个比赛，因为可能跟以前的这种经验相对比，李老师就以前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打河北队的时候在全场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而控球率啊包括场面上但是这场比赛呢就是让这位朋友感觉到，这叫努曼，他说太困难了，不知道巴坎布赶不赶得上下一场比赛啊，说李可伤的如何了呢，这个比埃拉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恢复，他觉得现在中前场是太缺人了在中前场一直以来好像这个多少个赛季了都是国安队这个传控的能力在中超都是比较强的尤其这个在比赛的控制能力上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支球队吧。 对。 但是由于缺了这么多的人，所以呢中前场的实力肯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李老师怎么看就中前场未来的调整？ 我觉得现在北京的球迷或者咱们的这个节目的听众要有一个思想的准备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北京国安，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以往比如说去年的前年的那样的北京国安做一个模板来比较衡量，那么这个赛季北京国安这一点应该说已成定局了。我们知道过去的北京国安让北京球迷称道的那支球队的时候，场上是必定有两个核心的，一个是奥古，一个是比埃拉，对吧？那么现在奥古基本上是虽然还没有官宣啊，但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啊。另外一个核心比埃拉这场比赛没有能够出场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已经完全的复原，这是一个问号。另外身体的伤可能是基本养好了，但是呢身体伤养好了不代表着他一上场就能够出现一个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高水平的比埃拉，他还要重新的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那么这个是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现在的中超，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月之内要打10轮比赛啊，今天是第一场，那么基本上是两天间隙以后，第三天就要打第二场。那这种快节奏，它已经不是中超的节奏啊，就像我前天写一篇文章说的，它是一种 CBA 的篮球的比赛节奏。我们从来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中超比赛的节奏，我们看球的不适应，那么在场上踢球的队员应该说更加的不适应，那么对于伤愈复出的这些队员就更加的不适应。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李可什么时候复出，王刚什么时候复出，朴成什么时候复出，比埃拉什么时候复出，不管怎么复出，我觉得都会对国安的整体战术影响或者中前场的这种配合的质量默契度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劝大家不要用去年那种国安全胜阵容的时候那种范本去看待比较啊，评议现在的国安队。我们只有在现有的这种条件之下啊，让比利奇能够把球员的阵容啊调教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用这样的一种状态去看今年的中超，我觉得要做好这个准备啊。当然了，我刚才也说了一个，随着这些刚才点到的几个伤号的逐渐的复出，那么现在的北京国安的整体实力啊，这个和人员配备的这种调整的空间会越来越让比利奇感到从容啊，这也是一个趋势。康乐， 是，这边看到吴梦生想让李哥老师点评一下比利奇的用兵，他说呢，这个比利奇现在好像有点这个乔夫难为无米之炊啊，确实手下的这个能用上的人啊，就他预想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大腕啊，这个外援什么的，大多数现在都用不上啊，有的根本就没回来啊，有的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所以说这方面他难免是非常的捉襟见肘啊，这是客观的情况吧。 是，比利奇呢确实很难，我们也理解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用那句形容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用的非常的准确而恰当啊。所以呢，既然大家有这种形容和感受的话，我们也不要苛求于比利奇啊，其实毕竟手上没那么多人，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我想给比利奇啊这个说上一句的话，越是困难的时刻，越是手上这把牌不够打的时候，北京人、北京球迷啊，老少爷们儿才更要看出你这位名声显赫的主教练能不能把现有这把牌的效力完全打出来啊！这个也是一个衡量教练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大家都知道你困难是吧？都知道你这把牌没凑全是吧？场上的人不够，甚至连报名的这个标准的2-3人你都达不到，你很困难，大家都很理解。但是理解同时，看看你能不能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这支球队整体给运作出来，而且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技战术水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衡量他的一个很大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在平常我们是看不到这一面的，因为平常的时候如果兵精这个将广是吧，可调的余地很多，人员可搭配的很多的时候，那他不可能是冒险做这样一种首发和战术的制定。但是你现在了，没办法了，对吧？18个轻松，你就这么多人，那你看看你还有招吗？难道就一定会输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可以看看他的这种调教的能力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在一外援对三外援，在我们报名这个人数不能满额的情况下，那么北京国安上半场冒着大雨，我觉得踢的跟对方毫不处于下风啊。技术统计也能表明这一点，我们的控球率是56-44。射门是6-8啊，射正是3-3，进攻是51-48，然后危险的进攻30-16，是吧？角球我们3个，对方上半场居然没有角球，那么我们上半场的数据告诉，就在这样一种阵容的配备之下，我们场面上和技术的统计上我们不落下风。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金东夫实际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有一点后发制人的意思啊，他上半场其实那首发不是我们看到的河北队这场比赛才能派出来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下半场我们看到他换上了几员主力，比如说丁海峰啊、胡人天是吧、尹洪博，这都是非常有能力的队员，也有特点。尤其像尹洪博，即便是在国足中，他也是一个主力的一个边上的队员啊，他的这个传球、策应、跑动都非常有特点。那么这些人在上半场都没有进首发，而是在下半场被派上场来。我觉得这个金东夫就有点上半场跟国安队去在雨中打一个消耗战，他估计在场面上好看不了，对吧？ 到下半场看雨势渐小之后啊，这个他把几员生力军派上场去，我们看下半场的技术数据跟上半场一比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在控球率上，国安是49-51，双方基本持平，而对方略占一点点小优势。射门是10-14，对方多我们4次，射正是5-6，对方多1次。那么进攻呢，我们是96-114，对方也反超了。那么在危险进攻上，国安还比对方多7次。角球对方下半场有3个，那么国安跟上半场相比，我们只增加了1个角球，是吧？在这些数据上下半场的一对比，我就能看出来这场比赛其实下半场为什么很多球迷看着上那么揪心啊，感觉到最后那个10分钟甚至5分钟3分钟都感到有点顶不住的感觉，其实就已经跟这个双方主教练在首发阵容上做了一定的保留，我们基本上没保留，而对方的这种保留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我相信这场比赛再有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国安那个球我觉得能不能保得住，我觉得还很难说啊。所以我觉得确实这场比赛拿下来啊，我们高兴，但是呢也要看到我们现有的这个阵容和人员上让比利奇也感到有点为难啊，这场比赛拿下来是有一点点的惊险的。该到 了。当然了，就是评价教练，我认为有一个评价呢是最高级别了，所谓的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就这个队你看一眼这个队员你觉得是不可能出成绩，反而他能够带出成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李老师肯定也是，我觉得您会认同我这观点啊，就其中一个例子之一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之后啊，这个欧洲足坛我们看涌现出来的这个希腊队在2004年夺冠啊，那是当时夺冠教练是雷哈格尔啊，德国名帅啊，把希腊队带成了这欧洲冠军，那是希腊神话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比利奇啊排兵布阵啊，这个赛前大家所认为的一些主要队员上不了的时候啊，他能够比如缺少外援的情况之下啊，很好的利用本土球员开发出这些人的潜力啊，这个是未来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期待啊，希望他能够把这些本土球员给用活了啊。这边有朋友说，热我行说了，张稀哲那脚点球罚的真强啊，真厉害，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那个球他说打的是非常的给力啊。另外刘丽他也说了，这个国安要确保外援到位，他说金敏哉、巴坎布、比埃拉、索萨这4个人啊，他说得留住啊。但是呢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啊，李老师应该也关注到了，就是说金敏哉打奥运会这个事儿应该不可能了，这韩国足协 黄了。 韩国足协发的一个消息，他就是国安应该不会让人去打奥运会。这个当然金敏哉前一段时间各种传要转会的消息啊，就是大概率应该这个外援未来就不会在国安长期的踢下去了，是吧？ 是，我觉得首先金敏哉这么铁心要走，而且吵了不是现在的时候，已经有一年多了。 是 啊，我觉得既然留不住人家的心，何必留住强留人家的身呢？对吧？ 是， 我觉得就是国安好好借他这个。现在合同还有半年的时间，把它给卖给一家豪门啊，在转会市场赚一笔钱啊，尽量的去弥补一些转会费的损失。我觉得这就够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从北京国安目前后卫线的配备来看，我们其实对于金敏哉并不是一个很依赖的一个角色，对吧？ 对，不是刚需。 我觉得奥古如果能回来，我们很需要。比埃拉要坚持再踢个2-3年，不是跟他传出要续约了吗？也很需要。但是金敏哉这个位置上不是非他不可的，所以要走，既然铁了心要走，那就要走，那咱们就按转会市场的这个价格去谈。他这次国安俱乐部拒绝了韩国足协的征调，不让他去打东京奥运会，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他现在转会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口，对吧？这个时候呢，既然要走，那咱就好好谈谈，谈完了你就踏踏实实你就走就完了。 对 啊，这是啥。 是。另外有的朋友说了，这奥运会怎么不让去啊？这得跟您说一下，奥运会的足球比赛不属于国际的 A 级赛事， 对 啊，因为奥运会跟国际足联他俩之间关系并不好啊，所以这就非常不好，是势同水火啊。所以说奥运会的足球比赛一直也不是国际 A 级赛事，所以说这个都是按照相应的这个规则来办理的，只要这俱乐部啊不放人，或者说事先没有谈好啊，那队员是不想让他参加奥运会，那他就参加不了的。 对 对，李曙光他也说了，感觉到技战术打法没太看出来啊，他说换人没有亮点，索萨不灵，靳鹏翔他说也不灵啊，他说幸亏门将大猴挺灵的 他认为这个比赛是味同嚼蜡，就是可能还是跟以往的国安队相比较，是吧，李老师？ 是这样啊，金鹏翔的表现我也觉得不是太理想啊，但是这个位置上呢，他今天踢呢也有点勉强，因为金鹏翔是一个中后卫的出身，打一个右边后卫的有点勉强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位置上国安俱乐部已经把江涛啊重新招回来了，对吧？这是在去年合同到期之后，国安并没有跟他续约，实际上在这位置上认为可以有王刚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王刚受伤之后，现在身体状况和竞技状态都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个时候呢赶紧又把江涛重新二次签约给招回来了。那么这场比赛没上呢，我想跟江涛这个赛季之初的时候没有跟球队做一个系统性的冬训有直接的关系，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认为我估计啊也不会是特别好啊，所以贸然的让他出场的话也会有风险，所以这场比赛呢临时让靳鹏翔啊，他是跟着国安去正常的冬训了，去临时去打一个右边后卫的角色啊，这样大家对他整体的表现也不要过于的苛求，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很不容易，这么热的天气冒着大雨拼了九十多分钟，对吧？如果下场以后我们都是过于的批评队员的表现，在球队获胜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不太公平，对队员的信心会造成影响啊。 没错， 他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不努力，我觉得所有的队员一场比赛之后如果大家有对他不满意的话，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这个队员在场上不拼不抢不努力，我们可以去不用收着自己去提出批评。 是， 但是由于这个队员比如说拼了抢了， 没错， 但是这位置不是我的特别擅长的位置 啊，都很努力， 我的能力就到这儿， 是的， 大家最好不要再更多的批评，而是更多的鼓励。 是的， 鼓励是最好的批评。 没错啊，在这儿也是非常开心啊，看到大家都是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好，我们上半段跟李哥老师连线就先到这里，一会儿下半段康乐继续来跟各位聊足球，咱们下回再见，李老师。 好，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起三天，北京将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进入七月以来，北京已经连续多次出现强降雨，山区和浅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大家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雨，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冬季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继续来聊足球，继续来说国安的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事儿啊。国安队是凭借两粒点球2-1战胜了河北队，这场补赛是全取3分。这场比赛之后呢，国安队是来到了小组的第二位。那这场比赛我们在下半段继续还要给各位进行剖析。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欢迎天英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晚上好。 哎，大家好，康乐好。 这场比赛天英看到了国安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这个休赛期，重新回到比赛当中，这个状态和结果，你是否满意呢？ 应该说啊，整场比赛的过程啊，国安踢的还是非常的艰苦，就是说这场比赛有这种突发的意外的天气情况哈。但是从结果上看，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有印象啊，就是因为昨天在那个节目当中啊，今天早上咱们电台在放节目当中，就是说嘛，我可能比较有信心是吧？我觉得国安这场比赛一定会赢什么的。然后可能有球迷呢，就也通过各种方式啊给我反馈说，记得说你怎么那么大信心啊？人家那么大自信，自信哪来的呀什么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国安队一上来就赶上这大雨了，我当时还觉得哟还有点问题哈、啊，还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呢，只要雨一停，我觉得国安肯定会赢了。下半场的雨一小，我觉得国安队就一定会赢球。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信心的来源吧，还是对于球队的实力啊，包括对手的情况、啊、有一定的了解。整体来讲，我觉得国安的这场比赛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是。尤其是昨天天英你非常乐观的预测啊，就是说国安从各个位置上的这个对比都是要胜过对方的。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有些人说了，这天英又给国安毒奶了啊，怎么这么有自信啊啊。但是确实像天英你所分析的，如果光打脚下球的话，就国安的这一波本土球员就算没有很重要的外援加入啊，整体上来讲也是不虚对手的。毕竟这个球队当中有太多的国脚了，是吧天英？ 嗯，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上半场的时候啊，就是这场比赛刚完嘛，那个新发布会也刚结束，然后主教练啊比利奇也谈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上半场、啊、下大雨，然后对手的这种密集防守拼抢很凶，给咱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然后雨停了之后啊，国安队的这种实力啊就能发挥出来了。只要传能球，这个球能传起来，那么对于国安来讲，那你中超的大部分球队跟咱们打都会很艰苦，然后这也是现实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下半场雨小了之后啊，球能传起来了，球能滚动起来了，能传的距离稍微长一点点了，那对手跟咱们踢就会越来越吃亏，越来越难受。你每个位置上面的能力比他们强一点点，你全场11个人加在一块儿，你打他们2-0，我觉得是正常的。最后被人进一个，其实我认为防守还存在了问题。 嗯，是，这边任我行说的喜欢听天英说国安，说天英说国安太国安了。哈这个是一个当做是一个夸奖吧，他还说了，据说国安要和奥古续约了，这太好了。他说要留下比埃拉、奥古这个双核，明后年国安就有希望了。关于外援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来点评外援的事儿啊。另外还有金敏哉啊等等的，咱们一会儿再来让天英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今天这个比赛的这个队员的表现呢，天英，有没有你觉得比较亮眼的？ 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啊，咱们要看到。整场比赛来讲，国安队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右边后卫，我们王刚上不了，对吧？然后主力的右边后卫上不了。然后呢，我们上了一些队员。应该说整场来讲，我觉得国安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说一个人吧。这场比赛这谁踢的最好？我认为张玉宁，不是因为张玉宁造了点球罚进点球，而是因为张玉宁整场比赛，我觉得他现在承担了国安队球队一个新的战术变化。就国安这场比赛可能到下一场的时候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天气好了之后看得更清楚，国安会打得更快，打得更直接。所谓的更快更直接，其实会有很多球直接给到张玉宁中锋脚下，张玉宁是需要在前场处理这些球的。而且这是第一啊，张玉宁我觉得在对手这场比赛频繁的身体接触跟身体犯规的情况之下，在对手不断的在身后推他踢他绊他， 这个铲他的情况之下啊，整场比赛张玉宁无数次被对手放倒的情况之下，他依然发挥了很好的支点作用，这第一。第二，张玉宁在全场比赛当中的跑动，无论是进攻跑动还是防守跑动都非常多，他为球队的付出的这种牺牲啊非常大。尽管张玉宁一出场的时候输一大背头，大家觉得哟，张玉宁这么年纪轻轻输一大背头挺有意思的啊，大家还我看球迷还开玩笑说把精力都放在踢球上是吧，别老弄发型，结果人家这个发型弄的吧，人家不单发型好，比赛投入程度也非常大。这场比赛我认为国安队啊整场哈、啊、攻防两端给球队的贡献，然后在这种实际效果当中给球队的贡献最好的，我认为都是张玉宁。张玉宁是这场比赛我认为国安队踢的第一好的。第二，我认为应该表扬的就是咱们的后防线，两个人可以同时表扬，一个是于大宝，作为队长啊，作为队长和国安队的这个顶薪球员哈、啊，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不用的。但是这场比赛呢，真是我觉得发挥的是非常好，就是说在几次的这种拼抢当中，而且在选位补位当中，其实于大宝的这种防守能力非常强，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非常好的经验。另外一个，在国安被对手压迫最凶的时候，其实于大宝的几次后场的带球，几次后场的往前的突进，帮助国安解决了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是于大宝的这种战术思想，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后卫，他其实是一个球队的灵魂，战术思想是有的队员。未来于大宝可能是个好教练，我觉得。第三个，那得表扬一下，我觉得侯森，要没有侯森最后这扑这一下，这场比赛又白忙活了，是吧？我觉得侯森最后一秒钟扑出这个球，保证了全队96分钟没白忙活。而全场比赛，其实侯森高阶低挡，基本上能扑出去的都扑出去了，不能扑出去的也扑出去一半，只漏了一个，已经值得表扬了。我认为这三个队员是全场踢得最好的国安队。 是，开句玩笑话，跟刚刚结束的欧洲杯相联系一下，侯森那一时刻仿佛唐纳鲁马附体，是吧？ 对， 这是意大利的这主力的后防线的守门员啊，这是现在世界上最火的一个门将了，对吧？未来身价肯定暴涨。确实，一个好的门将对于球队来讲太重要了，尤其是关键的时刻啊，他这一扑直接让你多得两分，你说是吧？这一个赛季多来几个这个神扑，那你这个分数一下就涨上去了啊！ 哎，的确 是啊，天然跟我们分析的很到位，就是这个比赛亮点的队员。另外，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给天英提问了，这个 Key 说了，天英老师给我们说说队内的这个伤病的情况怎么样啊？另外，朴成、李可、侯永永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应该是有，我觉得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因为很快的比赛啊，就是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大家都基本上认为，就是像王刚啊、朴成啊、巴坎布啊，都有可能会回到队伍当中了。从伤病情况看，这三个队员的这种恢复啊，包括隔离啊，已经做得比较好了。王刚、朴成、巴坎布，其实这就是国安队的中前后场，对吧？国安最好的边后卫，最长的前锋。然后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国安队的中场，我认为这三个人，我觉得如果能够这个抓紧回来哈，这几场比赛当中啊能赶紧回来，我认为给我们的帮助会非常巨大。其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我认为给帮助最大的有可能是朴成，我一直期待朴成能赶紧回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比亚拉跟那个奥古两个人啊都不能上的情况之下，有了朴成，国安队还能再提升一块。 嗯。冯阳他说了，国安一赢球，感觉天鹰聊球都是透露着一股愉悦的心情。是，如果这场比赛万一没拿下来，那天鹰你的毒奶又要增加一个案例了，是吧？就欧洲杯的时候，有一些案例了。王子爸爸他说了，可以了，这比赛啊，人员不整啊，赢了即可。雨中作战考验意志啊。他说另外，张玉宁合适的有机会还是出国深造吧，别像吴磊出去的太晚了。人张玉宁已经出去了，出国回来了，已经是啊。当然，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肯定是就是国内的有实力的年轻队员多多去出国深造。这个不只是说这我们的邻国现在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经验啊，更多也是我相信是未来中国足协正在推动的一件事儿。田英是吧？就最近看到足协出了一些这个新闻啊，好像已经在酝酿啊，有相应的这个人员不。只是说男足、女足也要推出更多的这个球员出去留洋，当然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们改天具体再聊这个留洋的事儿啊。之前好多期节目跟天鹰都探讨这件事儿了。至于他说国安今天状态不错，球员感觉歇大发了， 后边是不是有点跑不起来了，天鹰？ 对，这场比赛其实由于场地的原因，因为比赛之前啊，大概比赛之前一个小时，然后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说雨下的特别大。哎呦，当然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有挺大问题，因为就是咱们的国脚啊，归队时间晚，咱们国脚多，归队时间晚，跟球队的这种集训啊，它时间是不匹配的，所以说就是国脚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一开始比较担心。再加上下暴雨，这种大家知道啊，踢足球你就明白，这个场地都是雨都是水，你踢起来比正常累好多，所以大家会觉得咱们的队员可能跑动啊、拼抢啊，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如这种凶，是吧？有这种感觉。但是整体来讲，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国安的这场比赛，因为国安的是一个很成熟的俱乐部，而且队员啊基本上都是国脚，职业化也比较好，所以说队员的这种表现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没有说谁会很懈怠啊，或者说谁不认真啊。我你看这张玉宁拼的是吧？我认为大部分队员其实都是表现出了比较好的状态。有个别队员我认为还是需要调整，有一些比如说像替补上来的队员啊，大家需要你这个时候要拼的时候了哈，你应该能拼出更好的状态。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这些队员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哈，多说一句哈，就是大家对于那个刚刚谈到了于大宝，其实于大宝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优点，此前咱们开征部工作的时候，大家对于于大宝还是有一个看法，就在于比如说球队经常会发生一些跟对手的这种有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时刻，是吧？有这种非常焦灼的时刻哈，情绪很那个什么的时刻的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这个球队的队长能够站出来，对吧？能够维护球队哈，保护队员。这几场比赛以来，特别是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还是就挺明显的。我觉得于大宝在关键的时刻，他是老队员，是老国脚、老队员、现役国脚、国安队队长。然后他在这个时候的站出来，我觉得是符合他身份的。这几场比赛，我觉得一旦发生这种，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到频繁的队员被侵犯啊，这种被犯规啊，我觉得于大宝站出来直接怼，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就是国安队的问题是太斯文，足球、篮球，北京队打的都斯斯文文。不够凶，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凶的、比较有个性的、能够带着全队去怼的、去争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于大宝这场比赛表现出了这种气质，配得上肩膀上这个袖标。 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都是，就是大部分可能是斯斯文文，但是你说篮球包括足球，我觉得还是有狠人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他没有发挥出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特色啊、你包括可能。就刚当队长的时候，有可能他不清楚这个职责是什么，但是当时间长了，他会知道啊，在场上队长不只是说带一个这个袖标啊，领大家训练什么的，更多得在场上有队长那个范儿出来，对吧？天鹰，我们包括我们看欧洲杯的时候，这个确实这个队长的袖标不是白带的， 对，肯定是。 对，这边还有小春春想让天鹰说有没有新的外援啊？哎，我先回答您吧，能把。现在的这个外援基本稳定住就不错了啊，是不是天鹰？我这回答准确吗？我这回答准确吗？ 因为是这样哈、就是说大家刚才那朋友回问题咱忘了回答人家了，就是说那个续约这些外援的这些问题。然后应该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像奥古比亚拉呀、巴坎布啊这些外援，包括小金子，这是三个国安的其实花钱最多嘛，这个最重要的外援。小金子的情况呢，大家其实前面看到那些消息基本都是真的，就是人家要去欧洲了，然后俱乐部呢就是觉得只要价格合适也可以走，这个都是真的。然后小金子短时间之内呢能不能回到这个球队呢，能不能踢呢，就是在此之前问这个比利奇的时候，其实比利奇自己也不太清楚，你知道吗？他也得等俱乐部的消息，这个俱乐部其实也要等跟那个人家谈判的消息，所以小金子这块的情况呢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踢不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然后奥古跟比亚拉是这样，其实奥古跟比亚拉的怎么讲，我想这话怎么描述一下哈、就是外援的情况其实是跟外援这个团队的情况是有关的，外援团队的情况呢往往是要看他们跟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奥古、比亚拉、巴坎布他们的这个团队啊其实跟俱乐部的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密的，就是常年以来啊在帮助俱乐部寻找外援，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团队一定会帮助这个球队啊能够稳定住这些队员，谁都知道 就是不用说，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这个团队都知道谁踢得好，奥古比耶拉踢得好，都觉得是好，真棒踢的。他们在外国找到他们的时候，就跟我们聊，哇，踢特棒，说比耶拉什么的，所以一定会留住他们。但是价格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价格是个挺大的问题。之前我当时咱们节目里嘛，我跟大家说了一声，就是我确认了一下，是不是去年的时候比耶拉，就是当时网上有新闻嘛，说比耶拉说踢完之后合同结束就回国了。啊，我当时跟他团队确认了一下，是这么回事。比耶拉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能不能通过公司情况把他留下来，应该说跟之前比难度大了。那个时候你给人家更多的钱，其实是可以留住人的。现在限薪了，能不能留住，其实有一定难度。奥古的情况呢？奥古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当时前年吧，还是去年吧，前年，我当时不是跟大家说，奥古那个为了国安队那年争冠。放弃那个国家队了嘛？当时国家队征召的他不去嘛，他放弃了国家队了。当时为了北京队，当时后来咱那次也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冠军。其实奥古为了北京，为了国安啊，牺牲不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个人，奥古跟国安的之间的感情呢也比较好，俱乐部呢也比较信任他。我是希望奥古能够留下来，因为以奥古现在的年龄情况看啊，在巴西踢也就是养老吧，我觉得是吧？也就是找一个球队能再踢两年主力。为什么能有在北京踢的这么的好？而且我认为从收入水平上讲，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谁，那浩克回巴西之后挣200多万欧，这个钱中超俱乐部还是给得起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还是不是一点竞争力也没有的，所以说咱得期待奇迹啊，期待奇迹，看有没有机会。 嗯，是，就怕什么呢？奥古那边包括有些外援，他嫌麻烦，天鹰，比如他就想离家近。 嗯， 那这个就没辙了，可能人家 对， 你说在经济上边呢，这个职业球员前些年也都挣了很多钱了啊，他可能就有另外，如果他要另外一种考量，说我就想离家近啊，就想踢国内的联赛啊，那这个就可能是人家的一种这个人生的规划了，那这属于没辙的范围了。 对，你说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说找工作三个什么标准？钱多、事儿少、离家近。 对， 中超现在客观说钱不多了。原来的中超就是这个外援到中超上来之后挣5倍以上的工资一点问题都没有，挣5倍以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叫钱多是吧？你说现在吧，你说浩克在巴西挣200多万，他的中超封顶能挣300万，有差距，差距不大，钱多就没有了。事儿少吧，你说这个事儿少还挺别扭，他到中超踢不了球，这是事儿少，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是吧？就你在巴西的中超的球你踢不上。这不叫事儿少，我觉得这叫挺麻烦的，然后也没有离家近。的确，现在这个钱多、事儿少、离家近这三点，咱都没挨上。 嗯，是，这边看到了，新闻当中呢，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赛后的这个发布会也是进行了点评。田英，我给大家简单的挑重点的来读一读啊。比利奇说对手的组织性很好啊，这国安进球之后，他们必须攻出来了，这样比赛就拉开了。他说呢，这个2-0的时候，国安有点放松，所以比赛的末段呢有点着急。他说现在最重要是恢复，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另外提到了国安只有一名外援，对方有三个，那赢下比赛是否球队会有信心的提升的时候，他说，我们知道这情况，但不必一直去提了，这个就是客观的这个外援少的事儿啊。他说相信自己手里的队员可以打好比赛就可以了。另外作为首场比赛可能还没有问题，特别是国脚很多，合练的时间也很短啊。他也同意这记者的说法，说这个三分能够带来自信啊，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准备后边的比赛。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金敏哉的，田英，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呀、啊、这个就是对金敏哉未来俱乐部的这个什么安排啊，问比利奇，比利奇直接就说了，这很直白，说这个还得去咨询一下俱乐部啊，我不知道那意思啊。他说我现在知道就是我要利用好手里的人啊，期待2-3场比赛之后王刚、朴成可以回归球队，巴坎布已经回归中国了，希望他能够早点啊到队，而金敏哉现在和我们不在一起，我也不期待他和我们在一起啊，这是翻译过来的。至于是不是翻译的就我不期待还是我不能够预测他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这可能就是翻译出来是俩意思了所以但是呢感觉他就直接就说了也没有避开，说金敏哉说啊那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是没有避开很直白的说出来了其实我想 从另一个侧面，包括我们的分析，天生你刚才的分析，就是金敏哉好像未来继续在国安踢球的可能性真的是好像是越来越小了，是吧？ 对，的确，就是金敏哉从来国安，咱原来就讲吧，是吧？也机缘巧合碰上了，就运气来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敏哉一直要走，就从年龄上面看，从金敏，而且金敏哉来中国，当时在国内就挨了很多骂，就是国内的韩国球迷就认为你这个年纪轻轻的，要不要上进了，对吧？要不要去这个欧洲踢球了？你什么情况啊？都说他，其实他的去欧洲踢球的这种欲望一直很强。而且中超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在工资啊、待遇啊、比赛强度上面啊，可能也不能让人满足了。我觉得他走是正常的，就是其实金敏哉走，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啊。其实在我认为是最正常的职业足球的发展，职业足球的事情最正常的，他来他走都正常。他跟有些外援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什么这种情绪。如果奥古走，我会挺遗憾的啊，挺难受的，真是一段特别值得回忆的岁月结束了。金敏哉走，我觉得跟之前国安来的何大成啊，我觉得差不太多啊，是吧？在国安踢地球能踢得好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真正的这个发挥出自己的全部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倒不是特别遗憾，能卖个好价钱最重要。 嗯，是强他说了，这个比利奇这么说是不是？说金敏哉是不是已经离队了啊？应该不会离队啊，我认为这肯定是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个这个之间的沟通啊，就是包括他不让他去打奥运会，其实肯定提前已经沟通了，然后双方在合同的前提之下啊，沟通相互的这个满意，有各种各样的价码提出来了啊，等等等等的啊，相信会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俱乐部这边也不傻，对吧？不能说白白的把他放走。 对，肯定不会。 对，肯定不会啊，把他白白放走的。另外这边呢，风雨者他说了，这个奥古那现在来看是钱不多了啊，是吧？就跟以前比肯定是不多了啊，事儿不少啊，那可不是嘛。一来了之后你就大腿了，就是责任重大。家也不近呢，相当远了，对吧？好几千公里呢，是吧？就是巴西，我也没去过巴西啊。就是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呢啊，但是体育广播好多人啊去巴西，我记得坐飞机又坐了30几个小时啊，家很远。他说怎么办呢？只能谈感情了。是吧？咱们谈的感情吧，奥古，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因为奥古确实是他的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对于球队的这样的一种投入的心，田岩，我认为他是一个舰队型的这个外援啊。 对，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啊？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奥古是国安队这几年以来以他为核心建的球队，这个咱们必须承认，无论是给他配的外援还是配的其他人，都是以奥古为核心配的。当时奥古说希望队里有打得快的人，是吧？有速度能够有快的人，他这个风格，他这种传球需要快的人接应，那王刚就来了，对吧？然后就这种，其实队里面一直在，包括巴坎布就来了，就队里面是一直在以他为核心建队的，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可能国安球迷过10年之后都不会再看到有奥古这么好的外援，这么顶级的世界级外援，世界级球星。在国安队之前的几任外籍主教练当中，不管是谁走，临走之前都说过一句话：“用好奥古，用好奥古啊！”你们可得，谁都知道，只要是看懂球的人都知道奥古特别厉害。所以咱能把这么一个外援弄到手，真是不容易。而且人家奥古正经八百跟球队有感情，当年客场输给重庆之后，谁蹲在墙角哭啊？对吧？那是奥古啊。所以说我认为奥古从球的能力上面，从这种对球队的感情上面，对比赛的每场比赛的投入程度上面，我说奥古都配得上继续当国安的队长，当国安队的大腿。希望这种外援，这种球员在国安队多踢2年。我可以跟大家说，我认识很多人，就是在给球队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找外援啊，什么数外援啊什么的哈，我听过好多好多名字。但是客观的来讲，你能找到一个真的是像奥古这么敬业的外援，太难了，太难了。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天影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勾连起来我一些这个看《三国演义》的当中的话，就是你说每一个这个外教都说了必须得用好奥古，是吧？我想到了这个当时 这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是挺有意思的。那国安队这边就是这个前场不决给奥古，中场不决给比埃拉，就这俩人。 对 啊，你遇到任何的事儿找他俩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确实，可遇不可求这样一个双子的这样的一个构成吧。啊，这个前场的双星。应该说在中超这个级别这样好的一个搭配都是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所以如果能够留下来那是最好的事儿了啊。这边乐0120他说了，比赛最大问题说没替补啊，他说下边除了何振宇都是后卫和门将啊，他指出这个就是在替补上边是否国安的这个队员啊还是板凳深度啊，他认为是不是还有一定的问题。田英， 的确这个朋友我觉得看得非常仔细，往板凳上一扫，柏杨啊什么的，是吧？小马啊什么的，这都是特别年轻的，但是基本上上场机会不大的队员。然后何振宇当时你看那个下那谁的时候，下那个就是那高一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何振宇，你总不能再换门将，对不对？你上不了马鹏月嘛，只能上门，你只能上何振宇，没什么选择。就是咱们这个替补席，因为原来啊，其实球队赛季之初的时候是对那个青年队。有几个队员的感觉特别好，我们当时看他们训练也觉得，哎呦，我当时还问呢，我揪着人问，我说这小孩谁啊，踢得真好啊，这感觉在训练赛当中，人家跟我讲，哎，这是咱梯队的谁谁谁谁谁，说您千万别说啊，咱以后这个这万一是一个啊爆破点的是吧，这万一是一个这个什么呢意外的惊喜呢，然后结果人家跟队这个打压惯去了，然后现在呢也回不了队，然后呢给咱们的名单当中呢的确现在是阵容比较单薄，所以也是希望啊，这个谁啊，朴成啊，王刚啊什么的，能早点回来。巴坎布啊，这几个人，包括李可再恢复啊，这几个队员再回来，咱板凳深度还能再强硬一点。我说真的是，这场比赛，咱板凳深度太弱了。 嗯，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奥古也是实在人，比利奇好像也挺实在的啊，这俩人应该聊得来。合作的应该愉快才行，但是说这俩人机缘巧合还没遇着过呢，是吧，天英所以这没办法呀这个比利奇胸中再有丘壑这个再有什么这个谋略但是你想这个奥古没回来，这是什么，是国安队的最重要的一位大将这确实是机缘巧合吧希望他俩未来能有机会在一块儿去这个共同合作那将会擦出怎么样的这个火花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脑补这样的场景。小新说了今天什么排名都无所谓了，他说国安何况这场比赛还赢了，所以他认为是超级的满意。想问天英，简单用一分钟跟我们说说，你认为通过这场比赛的表现，你对国安重返争冠集团有信心吗？ 有，我一直对国安重返争冠集团有信心，只要不下雨，大家一样的天气里面踢球，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国安的技术实力还摆在那儿，虽然说外援现在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吧，但是我觉得别人也外援也有问题，对吧？困难是一样的，我相信国安队的本土运动员、国安队的俱乐部的管理，还有国安队的这种传统，我认为都摆在那儿。咱们的实力不用那个妄自菲薄，咱们的实力就是联赛前三，低于联赛前三就不正常。应该就是这个水平，没有问题。 所以天英这个证实了这场比赛之前的预测不是毒奶这是一个这个对于这个阵容水平的客观的分析。我们期待着这未来国安队比利奇指导的带领之下，这波以国内球员为主的这个班底能够发掘出自己更大的潜力。另外呢，国安的这个几个厉害的外援希望能到位的尽快到位。让实力变得更强，重返争冠的行列，取得更好的成绩。好的，感谢天英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康乐。今天体坛夜话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冬奥加速度。